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建设可持续发展型的社会是咱们当前大力提倡的，这环保跟节约这俩方面啊，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那么咱们究竟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做到环保跟节约呢？今天我们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当中，我呀会用几段曲艺作品来给诸位展示一小下。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不知各位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著名笑星姜昆和李文华曾经合作过一段很有趣的相声，叫做《严重警告》。关于这段相声，姜昆说它的主题就是唤起人们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这环境保护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希望大家好好的爱护树木和森林，共同起来保护咱们的这个家园。这段作品在1985年咱们国家刚刚颁布森林法的时候及时的出台，配合法律起到了宣传作用。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一块来欣赏一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这《严重警告》。 我赞美你， 要赞美我，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夸我体格好， 赞美你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我的气色也不错， 黑中透绿， 这怎么绿了？ 有人侮辱你， 侮辱我？ 有人欺负你， 还欺负我？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是啊， 刺儿，照你那肚子就是一刀，咔嚓，从肩膀头往肚脐眼那猛劈， 这是多大的仇啊！这是 啪，撅折了您的胳膊，咚，从您腿上乱劈，咔嘣，掐掉您的脑袋，唰，用你的头发扫地。 你等会儿吧，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 这个别管他们了 啊， 你先看看我吧，我这都快成零碎了。 他们要是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怎么样啊？ 那倒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姐妹兄弟，可你自己对这一切却不言不语。 谁说的？我不言不语，我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咣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干嘛呢？干嘛呢？ 我不打他们，我的兄弟姐妹都完了。 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树。我们的树木遭到了乱砍滥伐，森林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最好我还白激动了 啊！不，刚才你激动的挺好， 是吗？ 人们现在缺乏你这样的情感 哦。 你再摆好了，你再摆好了。你甭哆嗦，就坐正好。大家看一看，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笑笑笑笑笑的啊！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啊！耳朵召唤着自己的同伴，扇我一下。 我揍他们俩，耳朵怎么召唤的？ 将好了枪，对着愚昧无知和官僚造工的目标猛烈的射击，预备，发，滋！怎么滋滋？什么枪？什么枪？这是？ 这是水枪啊！ 你这像话吗？怎么改水枪了？ 问一棵树，在饭上用真枪吗？ 您的感情可不对。 怎么也不对了？ 你的感情连孩子都不如啊！ 孩子， 孩子看见小树遭到了破坏，什么感情啊？ 什么感情啊？ 比方您就是那棵小树。 怎么了？ 这是折了那根树枝。 我给闹折了。 孩子看着您就唱上了。 怎么唱的？ 小树，小树，你疼吗？青青的树枝，是你留下的泪吗？是谁把你折断？你能告诉我吗？你说话，你说话，你快说呀！ 娘， 这是树说话呢。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你看孩子的感情怎么样？ 这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孩子一样。 老人你比不上啊。 老人什么表情啊？ 再比方 啊， 您是一个被破坏了的苍松。 哦，老树， 枝残叶烂。 嗯。 你看看老人唱的歌 怎么唱的？ 见到了森林被破坏 啊，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就一个劲儿地砍，眼看着树木都砍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嗨嗨哟， 我也敢瞪眼。 不，你这都什么调啊？这是 老树可不叫调味吗？ 您的感情一点都不对， 是什么？ 你对树你一点都不亲。 对树亲什么呀？再切个树杈亲一口，你再把你的杵破了。 人家砍您的胳膊，您什么感情啊？ 我拿枪还击啊。 那现在人家砍树了呢？ 我用水枪刺他。 怎么改水枪了？ 我刺不着，我还落个胶树呢，对不对？ 不对，你这不对 啊！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吗？ 这我知道 啊， 不是。盖房子 啊， 打家具，修铁路，都得要树， 就这用处 啊。 这盖房子没木料了， 啊，就这样，也砍树啊。 修家具没木材， 砍树啊。 铺铁轨要怎么木？ 砍树啊。 这样， 砍树啊， 使劲， 砍树。 中央现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 那你还让我嚷嚷？ 你看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个不高，你胆可不小啊。就冲你这么喊，我就得找林业部的领导给你反映反映。 嗯，我也找领导给你汇报去。 我汇报什么？ 姜昆让我砍的。 我多砍的。 我这说的是树的用处。 你树用处是光砍就是它的用处吗？ 那怎么着呢？ 咱们往深了认识认识。 那怎么认识呢？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啊， 我们的祖先就起源于原始森林。 啊，对对对， 身居林海， 嗯， 借森林挡御风寒， 就住了， 为森林遮阳防暑， 嗯， 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方异敌。 对， 人类发展到现在没离开树啊。 这倒是离不开。 过去串叶为衣，用树叶子当衣裳穿， 那离不开树 啊。树果为食， 嗯， 树的果子当饭吃， 离不开树 啊。 嗯。 购物为巢，搭房子， 哎，离不开树。 哎，钻木取火， 离不开树。 草木取肉， 离什么？ 啊， 这是草木取肉，没树， 没树， 啊，没有。 木耳长什么地方？ 木， 长耳朵眼里头。 哦，对了，这会儿他要这么算了， 是不是？ 嗯， 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还这么重要。 给您讲几个例子，您听一听。 哦，你讲讲 啊。 嗯， 前年 啊，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什么名字？ 题目是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啊，看过 啊， 发表在人民日报。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 啊， 再过几百年 怎么样， 在无视森林乱砍滥伐森林的种植，无视以后 啊， 那不是这个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是什么了？ 沙漠光临北京城。 北京城建沙漠了。 建沙漠了，就跟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商埠。 对啊， 现在在沙漠底下才能找到存货的遗址啊。 对了，到处都是沙漠。 北京城建沙漠，那时候人后代人研究你李文华， 嗯， 那找你们家就费劲了。 哎，省事 啊， 我们家就住和平里 啊，你们家住沙子里 啊？怎么在沙子里？ 沙漠了。 哦， 找你们家得带铁锹去， 嗯， 一点点挖。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你看，嗯， 考古学家多艰难呢 啊， 唰唰唰， 注意，这一带是李文华的住宅。 哟，还真找了， 唰，发现门了，没关。 你看，我还忘了锁门了。 唰唰，哎，这是什么？ 这什么？ 瓶子盖里。 哎嗨， 唰唰，碎布头。 嗨， 唰唰，破旧书。 唰唰， 铁锅子。 我们家净买废品，你知道吗？ 那时候也没好东西了， 好的也给捂坏了。 就是，终于有新的发现。 什么呀？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我说那么假呀、 这门牙。 门牙找着了。 不行，上面有字儿。 写的什么字儿啊？ 五万。 麻将牌啊。 哦，对了，麻将牌这是。 麻将 牌。 你呀、 你 说的也太玄乎了。 一点都不玄。 是吗？ 世界的历史上过去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啊，对，知道。后来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国家消失了。 怎么没的呢？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什么原因呢？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乱砍滥伐，结果是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结果这个国家消失了。人为的消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砍树的危害性还大呢。 还有呢？ 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这眼巴前你说说。 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这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先是怎么介绍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你说的那是小丰田 啊？你说的是大面包。 谁说大面包的？ 那 小丰满水电站。 哦，水电站，吉林那个。 对 啊、 解放前建的小丰满水电站。现在由于上层原始森林没有被破坏，它的使用价值还有200多年。 嚯、 可是咱们50年代建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破坏的森林，水土流失，淤泥积起来，60年代末就有了报废的危险。 哟，那后来怎么办了？ 后来国家耗费巨资打了8个流沙洞，才保住了三门峡水库。 哎呦，感情也这么厉害呢。 厉害，您说这些行动不应该告诉给咱们的人民吗？ 可得应该提醒大家。 这个乱砍滥伐的人可恨不可恨呢、 太可恨了。 对他们怎么办？ 罚他们钱。 罚钱 啊？ 罚钱，你危害性造成了， 扣他饭票。 扣饭票？ 拿水枪滋他。 你这都什么主意呢？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 哦，有法了。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制裁以外，还要唤起领导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这领导也乱砍树啊？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你有些领导口头很重视，你看看那个林场一开会，这领导同志一看，同志们，我们现在，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 哎呦， 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有60%，把我们差得远呐， 差太多了 啊！经过我们现在不断努力，就拿我们国营林场现在勉勉强强的初具规模，当然也很不错了。我们可采。这个森林的面积已经达到是这个我哦2000立方米了。 哎，不错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怎么还吹哨啊？ 电话铃响了。 哦，接电话。 是李秘书啊？ 是，你是厂长啊？ 什么事啊？ 县里领导批啊，要点木材。 哎，县里领导那按国家计划，咱不是批给了吗？ 那个县委开一扩大会还得要。 你不会顶住吗？ 我顶不住。 你顶不住 啊？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吗？ 我顶不住啊。 算了，你先瞅我给批一点吧。 批多少啊？ 批150吧。 150。 那就这样了。 哎，就这样吧。 歇头再讲。同志们，我们现在这个林场经过10几年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啊，可采木材现在已经达到1850立方米了， 已经要少了。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电话又来了， 李秘书呢？ 厂长吗？ 什么事啊？ 地委领导批的，他们要木材。 这个国家里没计划呀，这个。 这是地委领导批的。 你不会顶吗？ 我试了试也没顶住。 你顶不住 啊？ 你顶不住，我顶不住，爸爸呀。 也顶不住啊？ 那你就说我给批点吧。 批多少啊？ 批300吧，300不许批了。 得，要300米。 这他还讲话呢？ 还讲呢？ 同志们，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可采面积已经达到了3.3、3.18、3.2，反正也上不了多少了。 没多少了。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怎么还嘟嘟啊？ 嘟来嘟去，最后你再听吧。同志们，关于我们匹柴厂的问题啊。 哎，不是，怎么了 啊？ 怎么改匹柴厂了？ 再过一会儿连匹柴都没了。 整个一林场给分了， 盲目的乱砍滥伐，很多地方就是一把锄头重，十把斧头砍。 你看， 我们国家就剩下了荒山秃岭了， 给子孙做了孽了。 不仅作孽，还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呢。 哦，对人们还有危险。 国外有个资料啊， 什么资料？ 现在热带森林里，每一天灭绝一种动物。 哦， 再过几年是每小时就要灭绝一种动物。 可人是高级动物 啊，快轮到人了。 哦， 你想啊，这动物生存条件都一样啊。 哎，这倒是。 现在我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和灰尘，已经是30年代的10倍。 那么多了。 北京的林科所做个试验呢， 试验结果呢， 他们调查了一下 啊， 在北京地区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55个。 哦，像在那个公园里呢， 公园里一测一立方米，1000个。 哦，街道上呢， 街道上一测，58万个。 哦，那王府井呢？ 王府井也有数字， 多少啊？ 800万。 嚯！那么多呀， 每立方米800万细菌。 哎呀， 不搞绿化，人们就处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皱纹里都趴个10万8万的啊。 哎呦， 你这糊了一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这有滴滴味吗？ 干嘛 滋点滴滴味？ 像话吗？现在消极防御， 那什么办法呢？ 咱们得拉下脸来，咱们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几乎我们要保护树木，保护森林， 太应该了。 我们有了森林绿化的祖国，那文艺节目写出来也漂亮啊。 那当然了，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词儿也美啊。 就是你都破坏了还写什么词啊？ 那写什么呀？ 只能这么写了。 你说说， 丘陵遍布黄土， 都土了。 黄山比比谁秃？ 呵， 大斧劈的咔嚓，树木叽里咕噜。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不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怎么样啊？ 子孙穷到光屁股。 对，真是这样 啊！ 富了这一代，就穷了后代呀、 啊。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真应该提醒大家， 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为了绿化我们的祖国，我们应该大声的疾呼啊，大家都来搞绿化， 那多好啊。 大家搞绿化，城市没黄沙，对不对？变出是绿荫，干洪不爆发， 对， 再找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坐上小汽车，咱们马上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转眼到你们家，那风景就更美了。 对啊， 树上有小鸟，底下有青蛙，上边滋滋滋，底下咔咔咔，滋滋滋，呱呱呱，院里有大象，季节长梗拔，猴子冲您笑，是猩猩把您抓，啊，林哥， 这是我们家吗？ 这是动物园，这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到环保，高秀敏曾经演过这么一段小品叫破烂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说的是收旧立废的事儿，说的是两位捡破烂的在一处垃圾场狭路相逢，哎，为了抢占资源，由最初的剑拔弩张，渐渐的互生敬意，越聊是越投机，最后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业内偶像。那这段小品除了那些引人发笑的台词之外，最大的教育意义就在于小品当中的两位主人公了。辛辛苦苦捡拾破烂的目的是为了资助失学儿童和收养孤寡老人。当年这段小品推出之后，掀起了一阵环保的热潮，内蒙古赤峰的一位热心观众还专门模仿了破烂王当中高秀敏的表演，并且参加了中央台梦想剧场的决赛呢。下边呢，咱们就来听一段高秀敏、五福星表演的这小品破烂王的片段。 领导来了。 别客气，别客气。 那啥呢，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呢。你不怕脏不怕累，用捡破烂捡的钱资助好几个失学儿童，那都拍成电视剧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呀、啊。你那个事儿家喻户晓啊， 怎么了不行， 以勤劳致富，破除世俗偏见，用捡破烂的钱养活了9个老爷们儿，谁 不是老爷们儿 啊，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我还行， 这个垃圾让给你了，我上别处， 让给你吧、啊、我到那头看看。 你别老妹子，老妹子，这个垃圾给你啊，我另开辟战场。 不然你回来，你哪能那么的呢？要我说呀、 啊、 咱俩也就碰一块儿了，这个垃圾中间画杠，咱俩一下去办。 那 行行行行，那分金银了啊， 那行， 哎，一家一半啊，哎， 一 哎，就在 这儿，哎，行，那你家那边啊， 那你家那边啊， 我家这边啊， 哎， 哎呀，这一半啊也够刨一气的了，退。 大哥呀， 哎， 咱俩交换场地呀？ 咋的了？ 我那边不好，你看这全是些保健品包装，卖给谁就没用啊。 我看看， 啊。 哎呀，真是，你可别说没用啊！现在有人专门花高价收购各种各样保健品包装啊！ 啊，就是真包装包假货，想方设法糊弄顾客呀！ 对呀， 啊，那我想起来，对，我们家董院老王阿柱他两口都是干这个的。 你看见了吧？ 啊，对，有一天我到他家去吧， 啊， 地下支一口大黑锅。那旁边俩堆一堆全是那保健品包装， 啊啊， 那两口拿大针管子滋滋正往里注射呢， 注射啥玩意儿？ 就锅里熬那个粉面的加白糖啊。 那这啥保健品呢？ 注射到什么包装里边就是什么保健品呗。 是吗？ 哎呀，那一大锅能熬出三四样的呀。 啥？一口锅里头熬三四样？ 我跟你说三四样，我告诉你 啊， 第一层清汤清水的， 啊， 那是万能牌别精。哎， 啊， 中间那层黏糊的那是长寿粉蜜 啊， 金底这层干的装上小瓷瓶，起名就叫痔疮一抹零。你笑啥呀？这真是人家锅底的嘎子都不扔 啊， 打上包装就批发。 那啥呀？ 起名就叫月亮锅巴。 你说现在啥样都有假的， 是， 啊，老妹子，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看看， 哎，这霜叫什么霜啊？ 看看这叫什么霜？前些日子在街上都忽悠蒙了， 是那家忽 悠，说出来都卖疯了， 是 打进北京了， 对对对， 两个丑八怪的姑娘脖上，当时就变成电影明星了， 是，还说第二代产品出台了， 啊， 全包卖给古巴女排了， 对， 说就连南非总统曼德拉抹上，第二天变成伊丽莎白了， 啥玩意儿？ 哎呦，那家忽悠， 你说这还能好使吗？ 好啥使啊？抹上不但不神奇，脸上烂掉一层皮， 太缺 了，掉不掉皮他不管，倒了牌再转产，不干了，第二年换牌子了。 老妹子，咱一会儿把这玩意儿敛吧敛吧，一把火都给烧了。 对，别让他们捡， 咱也不坑人， 干活吧哥。 哎，我呀， 哎， 你那头刨出来就是你的了啊。 大哥，你那头刨出来算你的。 哎， 哎，大哥，等会儿我又想起个事儿。 啥事儿啊？ 咱哥俩要是刨着刨着，遇上个中间横个大长家伙，算谁的呢？ 木头棒子不值钱，归你，啊！ 那要是根铁管子呢？ 当然拿开呗，你一半我一半。 那你那边连一块暖气线呢？ 那你那连着锅炉呢？ 大哥， 净想好事。 咱俩要是 啊， 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刨出一个兵马俑脑袋，究竟咋处理？ 别说一个呀，半拉咱俩也得交上去，那是国家文物。哎，你别说了，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本儿，刨着小汽车盖子来，卖了咱俩分。啊， 大哥，据我这些年的侦探，咱们这一代还没有扔小轿车盖子的。 咋的呢？ 哎，咱俩真的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本儿，真刨着小轿车盖子了，那就别刨了。 咋的了？ 指定是把人地下停车场给人刨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高秀敏和武福星表演的小品《破烂王》。在刚才的旅途当中，有关环保的小品相声咱们听过了两段，通过这些作品咱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环保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是与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生活当中仅有环保是不够的，还得提倡节约啊。那么跟这节约有关的曲艺作品又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发生呢？您先别急，咱们先来听首歌休息片刻，稍后咱们继续今天的快乐之旅，来听一首黑鸭子演唱组演唱的环保歌曲《地球你好吗》，咱们稍后再见。 当天空不再是蓝色，小鸟不会飞翔，当江河不再有清澈，家乡，当空气不再是清新，花朵也失去芬芳，当乌云遮住了太阳，世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跟这环保和节约有关的曲艺作品啊。下面呢，咱们要来说到的是节约。这勤俭节约，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倡节约的相声作品当中最有名的一段，要算是苏文茂、马志存的《废品翻身记》。话说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周总理变废为宝的题词，苏文茂就写了这《废品翻身记》。苏文茂曾经说过，这个段子太难写了，大家知道收废品的，但是真要是写个收废品的搞对象，那就太俗了吧。于是他下工厂刻画了一